算不算一个秘密？遇见你花掉我多少运气，心口里会不会也有回应？对青春不下恋曲。那年做梦的年纪，你爱的偶像又出了专辑。那年牵手的夏季，渴望爱的今天冬季。 上的挥手告别， 你听得见雨巷里唱

起舞辞旧岁， 瑞犬踏梅迎新春。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从除夕到初六，好声音陪您过年。 相声小品，笑声不断， 经典旋律，歌声不停， 暖意融融，年味浓浓， 欢声笑语不间断，喜气盈门贺新年。 朋友们，新年好，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春节节目经典民歌单元，我是江夏。刚才那首《天下黄河99道弯》还是陕北歌王王向荣唱的最有味道。说起经典民歌，有的带着浓厚的地域色彩，有的则是把我们带到了曾经的一个时代。来听这首经典的不能再经典的《我的祖国》。

上的月亮在水，水里的月亮在天上。